晚上十一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允璇报道新闻。印巴两国经过四日激战，局势暂时缓和，两国都确认经美国斡船谈判之后达成停火协议。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表示，双方同意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五点起停止所有海陆空的军事行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确认停火消息，并表示巴方一向致力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经过彻夜调停，印巴双方同意全面立即停火。国务卿鲁比奥就说，两国同意将会在一个中立地点展开谈判。海王粥店日前突然全线结业，拖欠近100名员工大约1500万元薪金和遣散费。两名创办人萧楚基和蔡汪浩表示，已经和劳工处完成会议，所有员工的薪金、代通资金和遣散费将会加快完成核算。公司将会发出无力偿还声明，破欠基金其后会和员工核对数目，尽量加快发放欠薪流程。两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昨日已经通过自愿清盘，并委托清盘人负责处理，所有步骤会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并再次向员工致歉，承诺全力配合劳工处和相关机构，保障员工法定权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若果雇主合作齐备相关的文件，员工可以在三个月内取回被拖欠的款项。破欠基金目前有大约70几亿元储备，足以保障员工，但强调基金并非提款机，当局会调查每宗申请，确保不被滥用。如果发现有雇主在清盘过程中有违规，甚至非法转移资金，会转交警方跟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整体访港旅客有110万人次，比去年上升20%，远高于原本预计的10%增长，酒店入住率达到90%，零售业生意额例如珠宝等录得3-4%增长，酒吧业亦都增长4-5%。陈国基说，由他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提前检视公共交通服务和景点安排，其中西贡万怡水库东坝增加小巴班次之后整体顺畅，政府会提前就十一国庆黄金周做好部署。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到访瑞士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会谈。今次被外界视为是美国向中国大幅加征关税之后，中美解决贸易争端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初宣布对个别国家征收1%-5%的对等关税，之后暂缓实施90日，但对中国货品加征的关税达到145%，部分商品累计税率甚至达到245%，中国就对美国商品征收125%的报复关税。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俄罗斯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昨日出席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俄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欢送仪式，军乐团演奏中俄两国国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及后乘坐专机起飞之后，俄罗斯空军战机升空护航。日本上皇明仁入院接受详细心脏检查，确诊无症状心肌缺血，留院4日之后，朝早在上皇后美智子的陪同下出院，返回东京仙洞寓所。日本宫内厅表示，明仁会接受药物治疗，抑制病情发展，并需要接受医生密切观察。 现年91岁的名人，在2012年被诊断患上合心症，之后接受心脏搭桥手术，2022年被诊断为右心衰竭。呢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骤雨及几阵狂风为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逐步下降至听朝早最低约19度。听日骤雨逐渐减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干燥，听日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北风，晚间风势增强。展望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5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或者在5月19日出席公众咨询大会。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人仔细细，牙齿问题多多，听下牙医点讲。 大家好，我是牙科医生吴宇彤。到底甩了隻牙会有什么影响呢？除了你的牙会走晒位，你的样子会不靓，搞到你吃不到东西，平时你讲话发音其实都会好大影响，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谂住冇咗只牙就咁有咗佢啊，一定要整翻。 逢星期日上昼8:50，我嚟你请嚟牙医，人仔细细同你讲护齿。 日间俾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只想听音乐。 两仔爷 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真唱到行。 欢迎大家收听 Band 同 Band 神唱到行， 我是阿 Band 李永毅， 我是 Band 神李国伟。 今集我哋请嚟嘅嘉宾呢就係两位㗎喎。 係啊，两位。 係一对。一 对母女。 母女嚟嘅。咁可以呢讲係苏智威家中两个重要嘅女性。 嗯。 先讲个妈咪啦。咁佢呢就係80年代个学生情人嚟嘅。一首初恋情人真係唱到街知巷闻啦。而家佢仲有一个著名嘅 KOL, 就係刘小慧啦。 係啦，咁另外一位呢，佢个样呢唔单止个样够甜啊，佢整嘅甜品呢仲更加令到人哋嘅视觉同埋味觉都有至高嘅享受。呢、个就係佢嘅大女苏君桥 Yumi。 係啦，咁呢两位嘅母女呢就会喺11:30呢就会嚟到我哋呢、这个啊呢、这个直播室里面呢就同大家见面添喎，因为 MBO TV 系睇到个样㗎嘛。 係呀。 想大家知道佢几甜嘅话，就记住开呢个新城嘅 MBO TV 啦。 嗯，冇错。 係呀。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讲一讲，因为正话提到呢佢个女女呢就做嘅甜品呢、我系欣赏过嘅。因为呢喺 AGA 几次嘅聚会里面啊、特别系会长生日，佢做嗰啲蛋糕呢哇，真係好靚啊。即係我觉得係真係好有仪式感啊。即係嗰啲蛋糕。係啊，因为即係佢个我记得係做咗一个高尔夫球场嘅蛋糕。 哇， 好靚嘅真係。 哦，我记得我好似上次上次都有类似咁样食过一次佢嘅作品。 係㗎係㗎。就係、是、嗰个就係一个钢琴咁样嘅一个蛋糕。好靚好靚真係好靚。 又好食又好食。 係啦。咁讲返仪式啦，不如我哋今日讲啲好嘛。咁生日蛋糕就係仪式嘅其中一部分。啲人觉得哎呀冇唔紧要啦，生日里面係咁要食餐饭啦。但你有冇发觉真係好似冇个生日蛋糕 就唔似完成咗生日呢个仪式， 即系冇吹蜡烛就好似未生日咁样，系嘛？ 其实咧， 即系就算以前咧，僆仔嘅时候咧， 红鸡蛋。 啊，系啦，红鸡蛋或者系一嚿嗰啲 雪芳蛋糕， 系啦，一个雪芳蛋糕咁样咧，然之后插支蜡烛都好咧，都要有呢一个咁嘅仪式噶嘛。 系啊，我觉得人真系几注重仪式噶， 嗯， 特别我谂近排好多啲人都好中，哎，你做啲嘢都冇仪式感嘅，真系好普通啦。即系而家做嗰啲仪式感出嚟咧，个人先觉得哇醒神嘅。 嗯， 你自己对于仪式感呢样嘢有冇咧？即系我记得咧，好似譬如求婚好多时候啲人话我一定要有仪式感啦，我要跪低啦，我又要攞戒指啦，咁呢啲攞出嚟先够仪式感㗎喎。 係啊，嗱，我之前就试过同佢哋，即係我之前试过做帮人哋求婚咁样，其实都做咗好多次。 帮人求婚唔系自己求婚。 帮人求婚帮人求婚啦，即係讲起婚礼呢啲呢都应该好多嘢讲。 好多嘢讲，好多嘢 讲。因为全部都即係我工作上呢，除咗即係做帮人求婚啦，又做过婚礼司仪啦， 系啦， 即系又影过嗰啲叫做 pre-wedding 嗰啲相， 系啦， 即系未结婚咧，就已经全部试过一次咁样。咁但系嗰阵时我哋同佢哋做嗰个求婚 仪式， 求婚仪式，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其中我哋试过一次就系帮佢哋做成间屋系铺晒蜡烛啊， 哦， 即系然之后铺晒花瓣，整条路出嚟咁，然之后就去到尾嗰个位就摆咗一啲摆设，就会 marry me 咁样，咁， 哦， 就个男仔企喺度攞住只花，攞住戒指咁样，咁然之后咧准备好， 女仔唔知嘅， 通常都系唔知嘅，咁啊，方式就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咁啊次次都唔同嘅，但最后都系总之呃佢去一个地方，最后入嚟就见到呢件事咁样发生。 哇，其实都几甜喎，真 系好甜噶， 谂起上嚟都 sweet sweet 嘅呢样嘢。 系啊，例如话海滩又好，喺室内都好，都系。 海滩试过， 海滩都有嘅，咁咪掘个大心形。 哦，好电视剧噶， 系好电视剧。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喺嗰个氛围里面，你会觉得好正嘅，其实，即系好温馨嘅，嗯。即系如果你就咁突然之间食晒下餐饭，诶，枕跪低咧，那个感觉冇呢个咁样。 咁啊，呢个真系好有仪式感啦。咁另外，我觉得即系婚礼本身咧，真系好多仪式嘅。嗱， 嗯， 咁你系做婚礼司仪，其实婚礼司仪，我做好多司仪，真系冇做过婚礼司仪。咁呢个就要请教下你。其实 你请教系个， 我未做过婚礼司仪，咩司仪都做过，基本上啊，咁婚礼司仪其实咧，你觉得嗰个仪式当中咧，系咪万变不离其中，净系中间有好多变化嘅咧？ 其实我觉得最大唔同嘅，即系同普通司仪嗰个最大分别就系，你首先要好理解或者了解对新人先嘅， 哦， 因为系呢一个系佢哋嘅主场啊嘛，所以成件事都系为咗佢哋啦，同埋即系新人嘅屋企人， 新人屋企人呢，个都好紧要， 新人嘅屋企人好紧要嘅，即系佢哋都即系新人都好紧要，但新人嘅屋企人咧有阵时比新人更紧要嘅，因为佢哋开唔开心直接影响咗新人开唔开心，所以你话里面个仪式咧，我觉得两面都有嘅，即系 for 新人嘅仪式啦，同埋 for 呢一个新型嘅屋企人嘅仪式都要好做到好足咯， 系啊系啊， 同埋好照顾佢哋咯。即系如果你会留意到啲新人系开始攰啊，或者点样，即系你要好控制到佢哋嘅情绪，好控制到佢嘅心情，因为其实佢哋系好忙嘅。 啊，谂都谂到啦，换衫都换咁多次啦。 即系佢哋系最忙嗰一对，其实你唔好，即系我试过咁多次，就系佢哋基本上冇咩时间食嘢嘅，即系嗰啲嘢食，佢个围，佢台上面啲嘢食咧，除咗一入嚟之后，即系同marching完之后，坐低嗰一小段可能十零分钟系食到嘢之外，成个都冇时间食嘢嘅。 我记得咧有次嗰阵时 covid 嗰阵时咧，疫情啊，两个人一围啊嘛，两个人一张台啊嘛，咁卒之咧就因为新娘又要换衫啊嘛，嗰，那个新郎啊坐咗喺度， 佢自己一个人。 即系嗰个自己喺度食，系就都几惨。不过好彩而家唔会啦。 咁呢啲其实讲仪式里面呢每一个个环节都系一环扣一环嘅。咁、嗯、你做嗰种司仪呢即系婚礼司仪你点控制呢 嗰陣时其实冇㗎照去因为太多突发事情会发生嘅。 系 即系又未至于去到话突然间有啲人饮醉酒啊成日大家其实都好好嘅。 系。 倒返转头就系总有啲甩漏囉少少嘅甩漏可能系新人嘅或者兄弟姊妹有少少甩漏咁要补偿囉。但你话会唔会有啲好特快嘅暂时都未。 咁、啊、你好彩啦即系冇好彩。即系都啱嘅。 系唔系好似我哋睇电视剧嗰个呢呢个又晕咗嗰个又醉咗嗰啲。 咩整嗰啲香槟又散晒啲杯跌晒落去。 暂时就未有呢啲嘢。 啊咁希望啦继续落去嘅时候呢就是、总之其实新人最紧要系开开心心。 系啊。 佢嘅开心睇见周围嘅宾客开心佢哋就开心嘅。 系啊。 咁、我觉得控制嘅时间啊各方面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拖得太长就唔系咁好。我觉得而家去婚礼呢嘩真系一场 show 咁㗎喎。 系啊。 即係又要拍晒片又要睇片好多樣嘢㗎喎。 係啊早拍晚播添咪好多時候。 係啊。 朝早你諗下佢哋係全職演員由朝頭早六四五點起身然之後就化妝六七點然之後就開始成個流程然之後又要斟茶。即係你要拍晒嗰啲然之後。 即係我哋演員嗰啲一廠跟住去二廠二廠去三廠跟住外景。 外景。 外景返返嚟去廠景。 係啊。 哇真係辛苦。 专业嘅演员。 唉咁就啱嘅。咁因为呢一个对于佢哋一生嚟讲都係一个非常之重要的。 係一生嚟一次。 係呀成日我觉得仪式真係好重要嘅。仪式你知唔知点解我希望更加快啲有呢啲仪式啦。呢啲咩叫仪式 嗯咩仪式 即係国语嚟讲呢就係新抱。 哦 仪式。 哇 係咪难呢个 game 仪式 ，OK， 系啦，咁希望咧快啲有呢个仪式啦吓，咁啊，跟住啦，我哋不如休息一阵间，翻嚟再倾倾呢个问题咧。 轨迹不折返，又过一站，或者偶尔循环，来见证什么荒诞。终点不勉强拣，随风转。太早计算实太难，行得太快，我亦想偷懒。也去到冰山饮片雪水，也去到热带雨林步履，还是转阵营，越野泥泞之旅。前行要选那方，由现 自我增值是机会啦。 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 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和香港都会大学 LePace 合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资深广播人帮你沟通声咧。每一处名胜古迹背后都有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故事。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会有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名胜古迹广播剧比赛环节，由一班中小学生透过普通话一边讲故事，一边带你游历名胜古迹。主持余荣师仲会请嚟普通话专家点评学生演绎，解说广播剧的精髓。记住留意啦！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今时今日的诗歌好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啊！我系 Ben， 李有毅，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啊！我正话讲仪式仪式啊，咁继续讲仪式咯，唔系讲嗰个啦 嘛，仪式啊， 系啊，咁其实仪式当中咧，我觉得好多时候啊，唔一定系要出边见到好多啲嘢嘅，有少少嘅代表性就得噶，即系该花就花啦， 嗯， 即系。应该 个电话花就有句花， 啲人点解？该花就花啊！因为点解咧？ 即系应使得晒， 应但系啦，但系同一时间系花， 嗯， 因为咧好多时候花喺个仪式当中咧系占好重要嘅地位嚟噶。 系 你唔好以为即系，诶是但啦，食餐饭算啦，冇花啦，其实唔系噶，花好重要嘅。 嗯。 即係要花嗰種儀式感咧，令即係你嗰個滿日啊，將你個儀式 highlight 出嚟 嘅，都係嘅。即係好似即係哪怕係食飯又好啦，人哋畢業啊，即係有好多好多時候都用到花嘛。我之前聽過一個即係有個說法咧，就話即係啲唔好買花啦，買假嗰啲咪得咯， 佢長啲啦咁啊。 咁所以我屋企咧其實都有唔少呢啲花，因為即係嗰啲假花咩織嗰啲花，但係都係始終代替唔到嗰啲 真花， 因為我覺得即係佢哋有個說法就係，是，啊，其實花係有個就係，是，因為佢有個限期， 有個生命 係啦，有個生命限期，有個生命周期，而佢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即係佢有一個經歷嘅， 嗯， 而佢係你睇到佢由慢慢生長到最盛放嘅一面啊嘛， 嗯， 即係佢嗰個呢，這個就好同個人生一樣啊，好相似嘅，那個感覺，咁，嗯，所以其實送出嚟就有個意義喺度啊，睇落去亦都有個感受喺度， 同埋一樣好重要， 嗯， 就係因為你送啲花俾人嘅時候咧，嗰， 嗯， 個人攞住嗰啲花，然後佢第一聞到咧嗰陣花嘅清香， 係 嗰個感覺啦，即係多個 sense，嗯。第二，佢一個生命同， 嗯， 你祝福你， 嗯， 唔係一扎膠 对你嘅祝福 啊，系啊， 即系其实嗰个感觉就唔同咗，陪住一个生命陪住你过，咁、我觉得呢个就仪式感咧更加出嚟嘅、所以有阵时我只觉得真系过介花就花吧，系嘛， 系啊。 啊，咁仲有其他啲嘢嘅，我覺得喺儀式感上面咧，對於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嗱，每日你都會飲水嘅咧，啊，飲好多杯水嘅，咁但係飲水嘅時候有冇儀式嘅咧？因為點解咧？有咩？得冇問題，大家都可以咁。但如果你買一隻比較靚啲嘅杯，因為一隻杯靚，你用十幾年、廿年都可以用嗰只，買貴啲唔怕。但一隻貴啲嘅杯，你飲呢杯水嘅時候咧，其實你突然間有種儀式感，咦？即係。杯水咧就系水本身冇颜色，但系摆落咩嘅容器里面就变咗嗰种容器噶咯。咁而家你个高级嘅容器，咁你呢杯水咪高级啲，你个感觉就唔同咗噶咯。 我唔觉得，所以好多人买杯咯，即 系 好中意储杯啊，好中意。我细个都会好中意储嗰啲，即系我自己有一只即系可能以前有一只叫 Batman 杯咁样啦。咁我真而中之嘅，但系咧每一次斟水落去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好开心， 好开心，有种仪式感。 系啊，虽然都系饮水啊，但系每一日有少少嘅呢个点缀咧，喺生活上面系好，即系多个，即系好似更加 alive， 令到自己开心。即系你搵个胶杯饮系当然冇问题，又搵个纸杯饮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搵一个好靓嘅杯去饮一杯水嘅话咧。其实你就是做多咗少嗰啲嘢，但系令到你自己会开心。酒杯一样咋嘛、你可以搵个胶杯嚟飲红酒㗎，係咪 成支吹都得。 成支吹都得。但你摆一个靓嘅杯里面，然之后慢慢摇下摇下，咁嚟飲呢支红酒，嘿，硬系个感觉就系唔同。咁、事实因为呢种嘅享受或者呢种嘅氛围系唔系一件事，而系一整套。成个 package 嚟嘅，你个感受就系有五感噶嘛，系啊，所以呢个我觉得有阵时做嘢咧都系应该简简单单，但系做啲仪式感，令自己开心啊。 你讲起咧，我就会谂起咁宠物咧，如果对比咗宠物，又有冇啲乜嘢？ 有一种讲法就系、是，如果宠物咧，你做一个仪式感就系每一晚嘅七点钟，一定同佢对望十分钟，即系慢慢将变咗一种仪式嚟嘅。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即系你自己创造一啲仪式对你嘅宠物嚟讲，佢就 expect 到嗰阵时，你就会啊做咗呢个仪式啦，咁佢会好开心，佢开心，你自己又开心。 同埋咧，我讲起宠物，我谂起咧就系、是。个 say 好得意嘅就係、是、啊你平时会叫佢例如话佢叫小明咁样、或者小猪咁样。咁你叫佢做小猪啫、但好多时候呢佢唔知你叫咩名㗎嘛。你好似即係我好似个宠物人我从来冇介绍过我个名俾个宠物人知。咁所以有阵时呢佢哋就话呢你返到屋企你介绍自己。然之后,Hello, 小猪我系 Benson 啊 ,Hi! 咁样介绍呢可能又有另外一种咁样。 因为而家好得意嘅，个个叫咗爸爸啊妈妈咁样，即系自己当自己系爹哋妈咪。 系啊系啊，你过嚟妈咪度啦， 过嚟妈咪度啦，系啦。咁而唔系讲佢自己个名，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 系啊， 咁我觉得即系大家可以继续可以即系同啲宠物咧，都系可以有一种唔同嘅仪式啊。 我觉得就算同另一半都系嘅，有阵时你话心情嗰十分钟都好紧要， 系嘛？ 系啊，对望唔好讲嘢，呢十分钟咧，哇！你睇到对方嘅灵魂嘅，甚至乎、可以试下嘅，呢个好有。有趣咁讲起仪式感咧，不如送俾大家一首歌，就系、是、赵百鸣嘅仪式感。 好。